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前望母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宗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旧的故地。烟雨里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经幡不倦弘扬，啊，趁着经年自升华中

肩是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，放满爱的祝愿，爱的北过河江南，面对冰刀雪前风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面对冰刀雪前风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进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看爹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 阳阳那个爱着阳

的山林。

音我听到了。为了病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病的家，你忘了自己的家。啊，不是妈妈生死吗？生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病妈妈。